所受的果报。集是过去所集结的业因，灭是修行人未来正得的果报，道是现在修学的因缘，所以苦寂灭道是事出世间的两重因果。那么简单的说，苦它称之为地，地就是真实的啊，确有其事，它不是虚妄的。佛为我们讲三界痛苦，一般经论上常讲的三苦八苦，在此地我们都不必细说了。初学的人往往听到这个说法不以为然，认为世间快乐的事情也很多，为什么佛都说是苦呢？这确实是佛所见到的是真相，众生所见的是幻想。何以见得呢？世间的乐事会变成苦，所谓乐极生悲也。世间的苦事它决定不会变成乐，苦不会变成乐是真的，乐会变成苦，可见的乐是假的，乐不是真的。这些我们在讲习里面都说的很多了，要紧的我们一定要晓得，为什么要来投胎，为什么要来做人，为什么会轮转六道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。佛观察得透彻，观察得详细，佛告诉我们真实的原因呢，就是身心丑业。仇是仇报，业就是过去所造的这些业，善业我们身心得福报得享受，恶业呢必定感的苦果。这才是真真实实真相。 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，看到别人享乐，自己受苦，就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，老天爷不公平，上帝不公平，佛菩萨不公平，怨天尤人。这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不能。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又造了更重的罪业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现在苦已经够受了，将来比现在还要苦啊！这是他继续不断的在造恶业，恶业绝对不会得善果。这是真理，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，我们要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改善我们自己的命运，那就不难了。我们只要在因上下功夫，我们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那么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环境一定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美满，越来越幸福。可是这还不是彻底的觉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能除力六道轮回，纵然今生来世都修大福报，我们没有法子保证生生世世不造罪业。如果造作罪业，复相完了，恶的果报必定又现前。所以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，根本解决一定要超越轮回，那就一定要知道修道正果，这个果就是灭啊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，灭妄想，灭执着，灭六道轮回。这个道理，我们不能不明了，不能不清楚。这四条当中，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修道。道是道路，处理生死轮回的一条道路。佛在经论里面为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修行方法，每一种修行方法都是处理轮回的道路。所谓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。又说无量法门，可见的方法门径的确实是很多很多。这么许多的方法门径，哪一种方法，哪一条路对于我们最为适合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选择的要领。不是方法上有差别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迷悟不一样，我们的习气、我们的染污程度上不相同。如果采取的法门不适合自己修学，自己勉强去做，往往耗费了宝贵的时间精力，而得不到效果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因此选择法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根性，根据自己的程度，根据自己现前生活环境，条条对我们都有利的这个法门，我们选择修学下手啊，就容易了。般若不错，是很好的法门。我们遇到殊胜的法缘，遇到好的善知识同参道友，对于般若的经论能够有相当的理解，古德常说 理虽顿悟，事须见处，只有解悟道理明白了清楚了，可是自己的毛病习气样样都还存在，都没有办法断除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可以考验自己，譬如财色名食睡摆在我们现前，我们见色闻声还会不会动心？虽然我们明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们肯定这是事实，但是这些幻象摆在面前动不动心呢？如果还有一丝毫爱物之心，顺自己意思起了一点贪爱的念头，不合自己意思起了一点厌恶的念头，那就不能处理三界了，依旧堕落在轮回之中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修行方法难呐，真的难呐。诸佛菩萨对这事情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以为我们开出一条叫门与大道。广度众生，那就是念佛待业往生不退成佛的大法门。因为断烦恼实在是太难太难了，唯独净宗，这个话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就是说，所有一切法门都要断烦恼，才能够超越轮回。唯独念佛法门呢，它不需要断烦恼，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行了。扶比断容易太多太多了。不仅诸佛教初学教我们选择这个法门，就是在《华严经》上文殊普贤 教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，也采取念佛往生的这个法门。由此可知，选择这个法门才是真正智慧的抉择，而且不是普通的智慧，是上上乘的大智慧。像文殊普贤这样顶尖的人物，绝顶的智慧，他在无量法门之中选择了这个法门，自己成就了，而且劝勉一切有缘的同参道友，普遍愿望大众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无上的佛道，本经这一段经文呢，前面告诉我们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。这就是说明佛所说的这些法也是属于因缘生法，因众生迷佛才有说，众生要不迷哪来的12因缘呢？所以这些法呢也不是实在的啊，他没有实现的，没有自信的。12因缘如此，4谛也不例外。这个地方必须要跟诸位做一个简报。佛说诸法，为什么又说五蕴，又说12处，又说18劫？实在，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是实实在在无有法可说。就好比一个大夫，大夫有没有药方呢？没有，大夫哪有药方呢？可是病人跟他去看病啊，他就给他开药方。没有病人，他也就没有药方。佛为众生说法，亦复如是。这个众生在心法跟色法这两方面，他迷色法轻，迷心法重，佛就跟他说无蕴。因为迷色法轻， 设法就简简单单的给他带过去。你心法重啊，所以心法里面开受想行识，详细的为他开导。所以五蕴是对这一类众生所开的药方。那么十二处呢，恰恰跟前面呢相反，这个众生对于色迷得重，对于心啊迷得轻，所以十二处里面六根前面眼耳鼻舌身都是属于色法，六尘色身香味触法也是色法。你看色法讲了十一条，心法只说一条，那个一根是心法啊。所以这个人跟前面那一个人呢迷的恰恰相反啊，一个迷色重迷心情，一个是迷心重迷色情，所以佛的说法就不一样了。还有一等人色心呢迷得多重，那么佛就给他讲十八戒了。十八戒里面六十是心法，六根里面的一根是心法，其余的五根是色法，六尘是色法。那么在十八，这十八法里面，心法讲了七个，色法讲了十一个，这是对于色心居迷的人，佛就这种说法。可见的，佛说法了，是应机而说。活活泼泼，没有定法可说啊。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能够体会到啊，不仅是无有定法可说，确实无法可说。所以心经上给我们讲，无十二因缘流转，也无十二因缘幻灭，也无四谛事法出世法，一切皆无，叫诸法空相。